If I could have it all， 来自于 Tony Guerrero 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既然是周末呢，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节奏让我们去惬意的舞动起来，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小时时间给自己的心情稍微的放飞一下，包括理想也可以顺便放飞一下咯。那么稍后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第二首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爵士音乐内容， Hats of Magic 帽子戏法，来自于 Acoustic 带给我们的作品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道这戏法儿您还喜欢吗？无论怎样，我觉得可能音乐自带一种变换的魔力所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不一样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可能会有点点的更加有夜间的味道，因为它来自于 smooth jazz in the city 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我们不知道您在城市里边听到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持放爵士音乐，是否能够激荡起一些你在夜生活当中的愿望所在。当然我们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也可以更加去激发一下你在夜中的那种在空气中能够闻到的、能够品味到的甜的味道，来自于格兰特·杰斯曼。他呢是1953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爵士音乐和吉他手，当然也是曾经被艾美奖所提名过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他呢也获得过不少的奖项，尤其他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之后呢，他也跟一些电视公司啊、一些个节目制作公司啊进行合作。其实像这样的一种 fusion 的 smooth jazz 音乐内容还特别适合做一些电视节目的配乐的，比方说像是电视预报是吧。来吧，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 Sweet As You Are， 来自于 Grant Jasmine。 良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曾经八次获得过格莱美提名，2008年获得过格莱美最佳爵士演唱专辑奖的得主 Betty Austin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作品 Don't Go Away。 You got a way of loving me, but I just don't get it. I must be out of my mind.You got a way of holding me, and it's so dramatic.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ry, 'cause it scares me, boy, when you get so close. And I'm feeling too many feelings. No one ever wanted to show I care, so I lied to you. I lied Go away. 对于中国 乐迷而言呢，这样的一位 Patty Austin 的名字有点点陌生，不过其实他的歌曲早就已经有很多歌手们翻唱过了，比方说当时的易德贤那首《不再分离》就翻唱自他的这样的一首 Say You Love Me。 而更有趣的是呢，这位 Patty Austin 他对于中国的歌迷们他自己并不陌生，因为他最难忘的歌手是我们的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位常青树周华健了。他也在2007年的时候跟周华健一起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唱会上面担任过嘉宾，并且还用中文演绎过经典的歌曲《忘不了》啊。这样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啊，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 Patty Austin 呢，他其实最期待的是跟朗朗一块儿合作。那除此之外，他目前已经年过半百了，因此呢对于养生方面他更加青睐于中国的养生之道，很有意思。非常喜欢听中国歌的 Patty Austin 带了我们很多的歌曲到了西方的世界当中，然后呢很多人们愿意接受 Patty Austin 他的一些个推荐，所以就开始听上了很多的中文歌曲，也不错。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要关注另外的一首 Smooth Jazz， 让我们心情继续持棒 Sweet 830，来自于Jonathan Butter。

Weekend's Groove。 是来自于西雅图的一位1963年出生的爵士乐萨克斯手 Jeff Kashiw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Because of You，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ed and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想要关注我们的歌单吗？马上锁定我的微信公众服务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And so come in next out of a movie， 不止一部电影，来自于 Josie Cooling， 一起来听 Smooth Jazz。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像蜜蜂一样勤劳的著名的当代爵士音乐家，叫做 Jeff Lover。那他呢，其实生长在美国的费城，并且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他发行过的第一张专辑之后，他也非常非常崇拜大师级的融合爵士钢琴家 Herbie Hancock， 以及呢泰斗级的爵士大师 Miles Davis。那从而呢，这个 Jeff Lauber 要立志说，哎，我要做一个融合的爵士乐手，就是 Fusion Jazz。然后呢，在后来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也不断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跟他们的音乐爵士音乐相融合，甚至呢，融合爵士的二度性。然后会发现他的音乐当中充满的是 soul 的味道，这样的一种灵魂爵士跟 R&B 的结合，也让他成为了现在不可多得的一位非常棒的爵士键盘手。感谢 Jeff Lauber。 而下面我们听到的另外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Tears， 眼泪，来自于 Brian Fromberg， 一起来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我们的释放音乐的爵士单元正在进行当中，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Brain Bloomberg， 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天生具有极佳的节奏感的一位爵士音乐贝斯手。那么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从1970年代开始，就让我们会发现，诶，在各大榜单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位乐手的名字。到现在呢，依然是制作着源源不断的专辑，给我们来送出源源不断的好音乐。而下面一首音乐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持放音乐单元当中的非常高级的一首音乐作品。很多人说不需要再见，只是因为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这是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对于这样 一种音乐的评价。当然也有人会说，如此高级的音乐却冷冷清清，无法热闹起来，这是由于纯音乐还是爵士音乐的风格呢？很多人是不是不够喜欢？如果是歌曲的话，不管唱得如何，可能都会获得人们的点赞。但是其实不然了， Smooth Jazz 就是让我们来找到一种听觉状态。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歌手 Joe Shibrin 带给我们的San Lui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自于 Cranberries 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 Zombie 行尸走肉，当然这样一个版本呢是翻唱的版本了，是来自于 Bad Wolves featuring Kane Churchill 来一起翻唱的 Zombie。 那话说这样的一首歌曲 The Cranberries 的 Zombie 呢也是一首反战歌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 No Need to Argue 当中，在1994年的10月份啊作为主单发行。然后后来呢这个陶德斯演唱之后会发现在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德国单曲榜都能够马上获得了冠军的位置，而且在1995年获得了 MTV 的欧洲音乐大奖当中的最佳歌曲奖。而在十年之后的2005年呢，当时这样一首歌曲 Zombie 是在超级女声当中的冠军歌手李宇春春春在决赛当中演唱了这样一首歌，而被更多的中国人们了解到，知道这样一首歌的分量所在。而下面时间我们伴随这样的一种极具分量的歌曲，来继续关注一下另外两个歌手的更有分量的合作，来自于 Bruno Mars featuring Cardi B 带给我们的 Fitness Remix Edition。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ed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It'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 Work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Bruno sang to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hey, flexing on the gram like, hey, hit that little John, okay. Oh yeah, we dripping the finesse and getting paid. Ooh, don't we look good together?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 watch all night long. Gonna dig your way out. Never gonna dig your way out.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George Ray 离开很多年了，他在推特里边写了一个自己的个人介绍，包括有 husband， 然后是 father， 然后再是 singer songwriter artist， 然后是 actor， 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转变，让我们发现其实家庭也就是每一个热血男孩的最终归宿。回味了这么多年 George Ray 还是 George Ray， 再也见不到当年的少年的 George Ray 了。不过话说，像这样的一首歌曲 Backbone 来自于 George Ray 的全新单曲，尤其他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啊，包括第一句开场就是彻骨之寒啊，无以为继，前路漫漫，何处是尽头，何处是尽头啊，哇，那目标在哪里呢？我们要去迎着风雨去闯一闯，风雨又何妨，是不是？虽然有厄运，但是怎能够终身相伴呢？所以说让我们来啊，细听娓娓道来，音乐可以给到我们更加的有动力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说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阻力，我们只要向前进，有目标就好了，没有问题，可以战胜的一切的。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热门单曲，欧美音乐的热门单曲的环节就在这一个小时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4 Clearly by Grace Wonderful。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15获得本周节目歌单。 There's a world outside my door, I don't know it anymore, I'm gonna stay here now, I'm gonna stay here now. Close the curtains, cut the lights, march the darkness in my mind. It's gonna take me down, it's gonna take me down. All the roads I've been before, same mistakes, always got me shaken. And all the signs I once ignored, in my denial, I didn't want to face them. I can take my I'm gonna make it out. Take a breath and say a prayer. Find the strength in my despair. It's not gonna take me down. It's not gonna take me down. All the roads I've been before, same mistakes, always got me shaking. And all the signs I once ignored in my denial, I didn't want. 年仅十二岁的歌手 Grace Vandenberg 带给了我们这样一首歌曲 Clearly，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金色的波浪头加上上身的圆领 T 恤，再加一条明黄色的秋裤，不是，是毛裤，不对，是长裤，没错，长裤啊，再加上一把 ukulele 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美国达人秀 American Got Talent 当中，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这样的一位 Grace Vanderbilt 凭借自己的原创歌曲 I Don't Know My Name 获得了满场喝彩，当时成为了冠军，也是顺利晋级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一位12岁的天才女歌手，你能够相信吗？而在20秒广告之后，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首天才乡村男歌手，来自美国的 Jason Aldean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15获得本周节目歌单，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进群咯。 中山公园春花季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0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Smoke hanging round the ceiling from the night before. Light coming through the crack in the door. Nothing says home like a parking lot with only one car in it. Nothing says home like an empty glass. I'll sit like 12 o'clock on the rocks. Nothing says over like a parking lot with only one car in it. Nothing says gold like an empty glass. I'm sitting on the bar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n the blue light. He's all alone. Nothing says gold like I'm in New York.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这首音乐叫做 Color Blonde， 来自于 Telflow featuring Karma Field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半点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stop speeding. Just sing to me when I'm not sleeping. You're all I'm needing when my heart stops beating.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I've been looking 继续来自于 Diplo 和 DRAM 带给我们的两个位大神级别的人来去一起合作的一首单曲啊，叫做 Look Back 啊。话说呢，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可以让我们马上找到一种特别好的聆听状态。很多人说今天的歌都非常给力，那是因为很少我们会放出这么多的摇滚类型的音乐作品，包括今天我们还放送了很多一开场的摇滚音乐，包括有翻唱版本和一些 remix 的版本，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了。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啊，新专辑新歌来自于梦龙啊 Imagine Dragons 带给我们的 Believer。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azor Mix。 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of me, shook of me, kil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7.4 Here comes beats Maroon 5 featuring Julia Michaels Help me out 新专新单马上为你送上 I'm getting kind of over this I need a metamorphosis Are you weak as me If not Do you wanna beTo calm me down, help me out, out. come up to call me down, help me out. Five 这样的欢乐和这种轻松愉悦的一种唱歌质感，那可能是因为 Julia Michaels 吧。而下面是一首大歌，来自于卡妹 Something's Gotta Give。 Loving you, I thought I couldn't get no higher. Your November rain could set the night on fire. Night on fire. But we could only burn so long. Counterfeit emotions only run skin deep. Know you're lying when you're lying next to meNext to me. How did we get so far gone? I should know by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We should know by now. Something's gotta give. Something's gotta break. But all I do is give, and all you do is take. Something's gotta change, but I'm It's a good reason to go. It's a good reason to go. Oh, oh. I have never heard a silence quite so loud. I walk in the room and you don't make a sound. Make a sound. You're good at making me feel small.If it doesn't hurt me, why do I still cry? If it didn't kill me, then I'm half alive. Half alive. How did we get so far gone? I should know by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We should know by now. Something's gotta give.It's a good reason to call.It's a good reason to go. I should know by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I think I'm breaking right now. Oh, I should know by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的混音电子舞曲的单元。Hana 来自于 Underc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 Rhythm Mix， 您正在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送出来自于 DJ Ben 程他的 Floating City 系列第十七号作品 Lonely Planet 孤独的星球，这样的一段混音作品，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Dancing people are never wrong， 跳舞的人永远不会错，还有更多的精彩音乐，包括像是 What You Say， 还有像是 InventionThe Last Trip 等等等等。让我们来跟随这样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跟随 Progressive House 它的一种音乐状态起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azormax 节奏驾到。 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我们会说很像我们走进了七九八，或者走进了一些个老的废弃工厂里边去探索和旅行一样。现在好像很流行这样的一种工业旅行，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到德国去感受一下老的这种工业旅行的发源地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的这种工矿企业，他们都会把厂房进行改装，也许成为了一个艺术园区，也有可能成为了文创园区。但是怎么去发现，还要用你自己的一种脚步去慢慢发现。当然有这样的音乐陪伴的话，好像更加不太愿意迈脚了，那是因为会不会有点瘆得慌。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给到你更加不同以往的听觉感受。来自于 DJ Ben 成的作品 Floating City，浮游都市第17号作品 Lonely Planet， 给我们感受一种孤独，给我们感受一种星球的力量。 Dancing people are never wrong，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服务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是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Release by LC Union FM 97.4 Here comes beats。 FM 97.4 AM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些音乐元素让我们想起到了很多的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尤其是像是 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当中的变形的那一刻，总会有这样的嘘嘘咔咔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会说科技感去改变着我们一种听音乐的习惯，那像这样的音乐确实去改变着我们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无论是怎样的音乐风格，我们都需要去了解一下，了解之后你才可以说自己是喜爱或者是不，对吗？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加大音量，继续 Floating City。

圆明园内两株古丁香也已经开花，堪称园内最有故事的活文物。今年三月份，圆明园管理处和戒台寺景区签署了丁香树的捐赠仪式。时隔200多年，两棵古丁香后代移植到了圆明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丁香已经开花，续上了和圆明园的缘分。位于北京远郊的延庆区，因为海拔较高，天气变化比城区晚了半个月左右。本应在早春盛放的杏花，目前才刚刚在延庆迎来了盛花期。伴随着花香，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系列主题活动近日开幕。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特点，将陆续推出牡丹、杏花、百合、荷花、菊花、玫瑰、梅花等主题赏花活动，打造延庆四季花海景观，让游客提前感受世园会举办地的花样风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锁定这里了吗？没错，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元。混音你喜欢吗 ？What you say 来自于 Kennedy Mark Molina Remix Edition。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Mark Vettel 带给我们的 Invasion， 还有 Hidden Empire 带给我们的 The Last Trip， 最后一次旅程，以及 Right Here Turn Everybody。在其实我们的混音当中呢，有很多的音乐作品，我们通过 DJ 们他们的一些心态和他们的一些音乐语言，把每一首的电子音乐作品混合了起来，而且每一首类型风格接近很相似，所以呢，这就是来自于 DJ Ben Cheng 他的混音作品第17号的浮游都市系列 Lonely Planet。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听觉状态，是不是好像在听一部大电影，听一部科幻巨制呢？ I know。 当然了，如果想要来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很简单，我们为您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歌单，那是因为呢，我们把每一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顺序按照播出顺序列好了，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现在赶紧拿起一下微信，打开关注公众服务号常先生三个字啊，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记住哦，不要写错哟。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啊，回复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 DJ Ben 程带给我们的 Floating City 第17号作品 Long Live Planet。 那像这样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一种在城市当中的孤独的人们在孤独的行走，想象着一些自己孤独的事情。当然我们觉得其实并不用孤独起来啊，因为有音乐陪伴嘛。音乐陪伴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孤独的，那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的思绪去加一些能量进去。那尤其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来自于 Kinta 还有像是 Rock the Crew 带给我们的 I Know， 以及来自于Gentino 带给我们的 Accredited。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希望您能够来通过音乐了解到更多的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一连4个小时的直播，你还喜欢吗？如果错过的话也没有关系，凌晨的2点钟到4点钟继续为您重播一遍。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是可以的啦，听友微信群为您敞开，进行相关的交流，来畅想畅聊关于音乐的一些心情内容。那么好，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回复2个字进群，即可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然后呢，将会是我们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音乐的混音，那是来自于 Javis 带给我们的 Best of 2017到2018年的一个年度混音制作。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其实呢，我们在一会儿还会有更多的点名的互动啊，还有一些玩法呀之类的啊，也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了哈。尤其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点名互动，今天我们来继续来去跟朋友们刷存在感啊。因为呢其实存在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这个用自己的拍照去刷一刷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你在听着节目，而你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你怎么告诉我们呢？是不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进行一种沟通了。好了，那么稍后将会是进入我们的整点的广告时段，整点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15:04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四个小时，就是最后一个小时的当中了。那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的内容呢，今天是由 DJ Jarvis 带给我们的年度的混音大制作。从2017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优美的好歌。当然这样的电子音乐的优美可以跟说我们刚刚之前的持放的音乐啊，还有潮流的音乐不太一样，它的优美是不一样的一种存在，不一样的烟火。 Avion featuring Oliver Heldens 带给我们的 The Journey， 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而稍后还要听来自于 Marcia 哈带给我们的 Kasia， 当然我们以后还会有来自于 Dom Diablo 带给我们的 Eternal Vision， 还有更多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更多的知名的 DJ、 百大 DJ、 中国原创 DJ 等等等等。混音制作源自节奏驾到，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这里是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而今天我们也会有稍后的点名互动活动，那一会儿要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这个字样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然后我们一会儿将会在15:38进行点名互动。各位听友们来通过广播，通过微信刷一下存在感。点名还有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应该赶紧把音量再开大一些，然后开始我们的音乐的沉浸咯，对不对？我们的网友们已经开始来拍照了，而且还有很多网友们一边拍照一边在跟我们进行聊天。是的，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边听正来自于 DJ Jarvis 他的混音作品，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相关的沟通，图片文字一起来沟通咯哈，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的语速会不会太快了一些呢？并没有。还可以再快一些吗？我觉得可以再滑哨，是不是？ OK， 15:09，一分钟时间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赶紧把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拍下来，然后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里边哦。啊，记住，我这回要念的慢一点点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玩法的确不太一样，而且话说好像有人今天参加了马拉松比赛，是不是？其实如果你今天在北京市区内开车的话，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指路牌上面有这种文字的提醒，说有马拉松比赛，要注意一下相关的路况跟路线提醒。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每一位司机朋友们啊，正在驾驶的朋友们是一种提醒之外，也让我们想到了今天有没有人正在一边跑着马拉松，一边呢参加着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听着我们的节目也好，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马拉松比赛加一把劲儿？虽然都不是专业的啊，咱都是业余的嘛，但重在掺和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啊。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咯哈。还有我们的各位听友们网友们，马上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一下稍后的点名互动。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千万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希望你能够来通过音乐让自己的驾驶更加专注富有激情，让周末的下午充满了激情跟能量。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Nicky Romeo featuring John Christian 带给我们的 Iconic Extended Mix Edition， 来自于 DJ Jarvis 带给我们的 Best of 2017和2018年的一个年度混音大制作，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另类的音乐风格，更加抑郁的音乐风格内容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Kazi featuring the Chemical Brothers 带给我们的 Galaxy 2017年的一个全新制作。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Daizhou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mix. Let's bring the house down. Here comes the beats. Put your hands up, hold your breath.如果你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歌单的话，会发现其实我们歌单的主标题叫做在家蹦迪，边过泼水节的歌曲在这里找到，没错。那其实今天还有昨天我们两天的节目当中给您放送的这样的一些音乐，都是能够让我们来在家里面去跳动起来。如果在家泼水不行的话，可以找个澡堂子也没有问题哈。过个泼水节，其实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很多人都去泰国过泼水节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也没有问题，在家里听这样的音乐依然可以让自己心情嗨起来，是不是？Galvanize 来自于 Kazee featuring The Chemical Brothers 带给我们的作品。像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原本是2004年时候的一首歌曲了，它的说唱内容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之久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呢貌似这样一首歌它的混音版本能够让我们激发一下对于老歌的新听感。有些时候老歌是可以焕发新的荣光的，比方说下面一首音乐作品，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被托举起的荣光，来自于 DJ WNW 百大 DJ 的组合带给我们的 Put Them Up Extended Mixation Mixed by DJ Chavez。 这里是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吗？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415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每一首音乐作品我们都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With bones that can never break, take you to a dark shade of gray, warm you like a sun that'll never fade. Oh, oh, oh, oh, oh.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Power, power. 是来自于 Hatwell featuring Cashman 带给我们的 Power 力量，用这样的音乐进行一种表达和呈现，我觉得不能再给力了一些，尤其是那个高音怎么能够唱得上去呢哈？如果换一个人的话，迪玛希他会怎么唱这样的一首 Power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用音乐表达力量的存在。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Dimitri Vegas featuring Like Mike and WNW 带给我们的 Life Set， 就是这样的一首叫做 Crowd Control，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种控制。而音乐是怎么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呢？我们觉得无论你在家在车里在路上都可以用音乐进行一种控制，感受一下一些音乐的派对，一些一个电子音乐的 festival 现场是什么样的一种气氛吧。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伟近日出版了全新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并且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猛、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展开了座谈，围绕向一个时代表达巨大的善意这个话题，畅聊了各自关于文学的看法和创作经验。从197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张伟的写作生涯已经超过40年。新著《海边兔子有所思》收录的文章里，体现出了张伟近两年来关于写作、关于阅读、关于故乡、关于人生的思考。他表示，希望以孩童般好奇的眼光，带读者感受来自整个世界的善良。小说《间谍》近日出版。小说讲述了在巴黎圣拉扎尔监狱，一个女人焦虑地等待着她的判决。她是风靡欧洲的舞娘，也是动荡时代人们眼中的间谍，一生由繁华和谎言织就。在生命的尽头，她只剩下了一个愿望，让自己的女儿知道真相。本书是保罗·柯埃略颠覆性的小说新作，他告诉人们如何在时代和人生的起起落落中参透生命的精髓。《螨虫记》近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书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昆虫世界，揭示了物种间既激烈争斗又彼此依赖的生存法则。不仅有萤火虫、麻醉蜗牛、凤仙花果实喷射种子这类经典的生物学知识，还有唐宁寄居蜂巢、真菌寄生蚂蚁这些生物学最新的科研发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Here comes the beats. We got to turn it up. 15分，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开启一下点名的互动了。在家可以一边蹦迪一边过泼水节的音乐，在这里可以找得到。 来自于 DJ Javis 带给我们的2017到2018年的年度混音大制作，可以让我们听到，还真的是心里边有点嗨嗨的哈。虽然今天是周日，但我不知道朋友们在周日的晚上会不会也安排一下什么夜生活之类的呢哈。无论呢是在去 club 去酒吧去 lounge， 还是在家里边能够小喝一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网友们有人说了，我们去不了泰国过泼水节，我们跟家喝水也行啊。这个小心别喝太多水啊，一天八杯就够了是吧。来自于 Bass Jackets 带给我们的 Ready， 还有来自于 John Christine 带给我们的 The Grain， 当然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Make It Drop， 这也是来自于 Black Strap featuring Cashmere 他们的音乐内容。当然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了，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启点名互动，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刷存在感喽。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Make it drop, make it drop. 最近很流行这个街舞，还有最近很流行说唱，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个 trap 音乐，还有 hip hop 音乐。他们变成了电子音乐之后就是这个味道的，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呢哈。那当然了，无论是 trance 还有 house deep house progressive minimal 等等的，包括它是 drum and bass dubstep 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形式，在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有展现的。当然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开始点名喽，15点38分18秒，欢迎所有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来看看我们的新朋友有谁，欢迎叫我困难就好，还有紫魂黑剑以及安安阳，还有感情淡了放点盐，哎呦别在伤口撒盐就行啊。欢迎一下亮马小猪以及蒸小破孩 Christina 黄你好。另外再来欢迎一下我们另外的网友飞，头像是一个阿童木啊，还有呢 Mandy 狐狸是吗，还是猫啊，还是狗啊，是什么啊，欢迎一下我们有 Supernova 以及呢我们一位没有名字的网友，头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漫女孩小人物，我不太清楚她到底是谁，昨天晚上恶补了一集百变小樱，还是很可爱的哈。觉得这个童年童心哈。再来欢迎一下网友博龙，还有魏老颠以及 A1， 还有名字里有 SMH， 最近好像说是有点点这个异地恋的情况啊，希望能够被开导一下，他说喜欢 DJ，我也喜欢每一位听友，包括你。来，欢迎一下小鸭嘛，小蛋壳啊，你好，蛋壳兄啊，在堵车中是吧？来继续点名，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Nancy， 老听友了啊，欢迎一下杨显文，应该是一位香文化学者，喜欢玩香，是不是要学一下安陵容呢？再来关注一下啊、点名，下面继续欢迎一下德勋 LPD， 再来翻篇了，欢迎一下我们的德轩啊，还有小班以及星星和太阳木木，还有北京 Big Tree 大树啊，还有一个仙人掌，头像这是什么呀，头像就是仙人掌，一盆粉的花盆上面顶个仙人掌，挺好看的颜色。欢迎王者风范以及 Ice One 冰酒 Monica 秋刀鱼五魁的妈妈，还有 James 黄、James 王东少，幸福是一种感觉，宋石头非洲小白脸，欢迎一下南唐一少 Monica 子敬，还有小猫猫。再来啊、看看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有谁在这里，欢迎一下进放单位。另外呢，这样一位网友的名字是一个笑脸可爱的江老师是吗，你好。当然也要欢迎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再来看一下，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要点名啊、我要再翻篇了，欢迎毕加索的星空以及 毕永希望侯亚楠今天马拉松比赛开心。哇，魏亚楠，你在跑马拉松是吗？刚刚我们还说是不是有人会今天一边跑马拉松一边呢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给自己加把劲儿，加油鼓劲儿哈。果然有，欢迎一下老米福祥和老傅同学，刚刚还路过了我们电台来读我，欢迎来读我哈。欢迎网友八爷啊，八爷头像我非常喜欢，还有呢这个不羁的风，这都是老听友啊，这骨灰级听友了。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矮姨。哎，他说要让我们劳逸结合，谢谢谢谢谢谢。还有我们再来欢迎迪塞尔，这是第七页了哈，我都快翻不过来了。欢迎 HA 哈，还有呢 Iran 你好，还有我们的网友 Emmanuel， 他说非常喜欢迟放的音乐，包括西蒙的猫，还有宋甜儿、张娟。好了，点名到此结束，再点的话可能就来不及听歌了啊。 OK， 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一首接一首，跟家一边蹦迪一边过泼水节特别的合适。 Never Let Me Go 来自于 Ork featuring Bruno Martini featuring Zeba，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但稍后还会有我们来自于 The Weeknd featuring Daft Punk I Feel It Coming， 所以我们今天的 Ending Song。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热情的支持，我们每周末也就是周六周日两天，只有周末有哦，周末的大板块直播节目每周六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之后的事情交给我咯。稍后将会是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朋友们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放送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当然今天我们的 ending song 来自于 The Weeknd featuring Daft Punk 带给我们的 I Feel It Coming， 在这里也要再次祝愿朋友们周末快乐了， Happy Weekend。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MX 节奏驾到。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 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 can do.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